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，阿们。今天好亮，圣坛读经台讲道台还有我的牧师的圣带都是白色的，很亮的白色。当然江陵花环正中间基督之蜡烛也是白色的，也是在发光。今天好亮，那这都是表示了什么呢？都表示，都宣布光已经来到世界，道成肉身，上帝成为人。今天就是我主诞生日，全世界也都在庆祝。那这个世界也真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世界迫切地需要这个光，因为我们的世界是好黑暗的。虽然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，这个世界一直是好黑暗，但是你如果看每天的新闻，你看社会，看国家，你会觉得这世界好像是越来越黑暗。但是不仅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好黑暗这样子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也是有不少的黑暗。当然我们信主之前我们是完全黑暗的，连一点光都没有。但是即使我们基督徒已经有基督的光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少的黑暗。以弗所书第四五章特别谈到很多黑暗的现象，比如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毁谤、私欲的迷惑与贪心。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提到，从我们人里面的心有不少黑暗的事让我们污秽，包括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谤毒、骄傲、狂妄。那你自己的心里面有没有这些黑暗？比如贪婪、嫉妒、骄傲。你如果觉得都没有的话，那你就是更骄傲的。我们基督徒还是罪人，我们还是有不少的黑暗在里面，我们真需要耶稣的光照亮我们自己。真的吗？我们真的要上帝的光照亮我们呢？西乃山上的摩西他想要，那但是上帝怎么回应他呢？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是的，上帝圣洁荣耀的光就是应该毁灭我们污秽黑暗的罪人。提摩太前书也说，唯有上帝是不朽的，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。怎么办？我们又需要上帝的光，但上帝的光又会毁灭我们。那我们自己当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上帝他有办法，他也就是这么做。2000年前从太初就已经有的上帝加上了一个人性，披戴了一个人的身体，用来遮盖他神性会毁灭我们圣洁荣耀的光。上帝的光还是在那里，但是他现在不会杀死我们世人。在你自己的日子里， 上帝也用人的语言，用水，用饼酒来包装他的光，使你能接触到这光。因这光有这样的包装，所以他不会害你，反而会拯救你。2000年前，上帝的光在神人耶稣基督里的确来到这世界上。当时这光不仅没有毁灭黑暗的人，这光甚至吸收了人的黑暗。非常奇妙，耶稣自己就变成非常黑暗，因为世人黑暗的罪他都吸收了。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甚至说，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因为父上帝现在看到那么黑暗的人被挂在那十字架上，他也就完全离弃了他的独生爱子。从中午到下午3点钟，连太阳都不放光，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。耶稣断了气之后，他的身体也就被放在那黑漆漆的坟墓里面。黑暗好像真的胜过光，但是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第三天，妇女们发现黑暗的坟墓没有他，耶稣的光就是爆发了。黑暗、世人的罪、死亡、撒旦都不能胜过耶稣，耶稣反而以他复活的大能胜过了这一切的。我主复活日也是一个非常光亮的主日，其实比今天还要光亮，因为耶稣完全胜过黑暗。2000年前，是在你自己的日子里也是这样。洗礼的水是隐藏了上帝的光，你受洗那天，这光就驱散了你的黑暗，洗净了你黑暗的罪，并使你成为上帝光亮的儿女。当然不是你自己驱散了你自己的黑暗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就像你被生出来不是你自己所做成的，你被生出在上帝的家里面，完全是因为你是从上帝而生的，这就是恩上加恩了。你就是从耶稣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他的光，领受了上帝儿女的权柄。是有原因的，教会的传统是在我主复活日的前夕给人施洗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你受洗的时候，耶稣复活的光，他胜过一切黑暗的光，就临到你自己身上。可以说，就像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罪人的黑暗遮盖了耶稣自己的光，现在耶稣的光也就遮盖了你自己黑暗的罪。在你天父上帝的眼里，你现在是纯洁的、光亮的，这是完全确定的。在天父上帝的眼里，你现在是纯洁、光亮的，但是在你自己的眼里，更是在别人的眼里，你还是有不少的黑暗。我们基督徒都还是罪人，但是就像上帝的光2000年前在基督里照在这世界上之后，他没有停住了。你受洗的时候他又光射，同样你受洗之后，这光也没有就停住了，他还继续照射，今天也是。 今天不是很亮了吗？今天这里是很亮，也不仅是因为今天是我主诞生日，所以都是白色的。不仅是这样，在这里每一个主日都好亮。的确，这里的光是隐藏在一般的人与一般的人的语言之下，也包装在饼酒里面，但是还是好亮。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一切的罪。哇，怎么那么亮？拿着吃，拿着喝，这是我主耶稣基督的真身体真宝血，为你舍了，为你流出来了，使你的罪得到赦免。哇，又那么亮。你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，就有上帝的光驱散胜过你黑暗的罪。感谢主。也因此，当你每一个主日离开这里之后，你做什么呢？你就跟施洗约翰一样，为光做见证。刚好今天下午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这样做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报佳音，就是为光做见证。但是不仅是这样子，在我们各个的圣召里面，当我们离开这边之后，回到家庭、工作、社区，我们就像月亮一样，我们向我们周围的人反射那真光，耶稣基督。那些地方都好黑暗，他们需要那真光照亮他们。耶稣是那唯一的世界的光，但是他说我们他的门徒也都是世上的光。耶稣也就选择使用我们把他的光照在人前。黑暗不能胜过光，那真光是太初的时候就有了，它也是永恒的。2000年前，那光加上了人性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是这世界历史上最亮的时候。虽然有一个下午黑暗好像胜过了他，但是不可能的事，那光还是爆发了，驱散了，胜过了一切的黑暗。耶稣的光这2000年以来也持续地在基督的教会里面照亮人的心，包括你自己的。在洗礼，上帝给你穿上耶稣光亮的白袍，这胜过你自己的黑暗。今天在圣道与圣餐里，那光又照进你里面，驱散你的黑暗。你每次离开这里之后，在你每天的生活里，你也反射基督的光。黑暗就是不能胜过它。感谢主赐给我们这光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